暑气消退，人们的食欲呢普遍增强，加上秋收的时候食物品种丰富，贪食的人们千万记得要管住你馋嘴，以免伤及肠胃哦。我们有请的是一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黑豹乐队为大家带来的 Don't Break My Heart。乐队自成立以来，用他们的音乐征服还不适应摇滚的中国人的耳朵。

视剧、古装群谋谍战剧《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》，继巾帼英姿发布之后，男性角色盔甲剧照也随之曝光。金戈铁马英雄气概在乱世中书写了一段铁骨传奇。三国机密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，在三国乱世的背景下，每一位铁骨英雄都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好音乐不断，有请那英出卖。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，付出了真心，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。去头发残酷的说明，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猪肺，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为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击。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 曾经心酸

问题。据了解，此次新兵役前训练为期5天，内容包括队列训练、体能训练、紧急集合、政治教育等。通过教育训练查思想、看意志、练体能。训练中一旦发现入伍思想不坚定、身体条件有隐瞒、无法适应部队生活的，将直接淘汰，确保为部队输送合格兵员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，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请关注智慧三合手机台。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次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合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-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中年迷茫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贵宾中介0316-3725-888。 等你到终点，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地上的力量，经历你我， 请为1033。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每天准时准点的，我们又相会在电波当中。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你是谁呢？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。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，叫做《第一天》。从音乐制作发想开始，如何透过新的制作人从零开始是主要的关键。FIR 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的这首《第一天》，我们可以从新的合作上听到新的音乐感受。这几位制作人呢，对孙燕姿有很默契的掌握，也展现了歌手在歌唱的音乐才华。一起来听孙燕姿带来《第一天》。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乘个船，嘿，把星星都吵醒，月光晒了很凉快，就是这样回忆起来，第一次告白，洒了我装了很哲学，对你其实很可爱，你说我在明天，我在期待不活的今天的自在，我说我走了会不会太快，未来第一天的展开，第一天的存在，第一次呼吸畅快，站在地上的脚踝，因为你而有真实感，第一天的存在，第一次 I'm sorry.

心上一杯没有烧烫的咖啡，满嘴就不知的苦滋味。没有一个这样的人，只有傻的可怜，而所有的悲是自己扛自己背。时间默读自己的伤悲，我不能是一个累赘。给我一点时间默读自己的伤悲，让我保留我的尊严。 接下来聊一聊血型对性格的影响。在生存能力上呢，不同血型的表现是：一 ，B 型具有顽强不屈的生命力，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生存到底，可以说是随遇而安的。那第二呢 ，A 型在碰到致命的状况的时候呢，会想出各种求生的办法。AB 型是那种是死是活都无所谓的类型。那不愿忍受孤独的 O 型，要是没有对话者，多嘴多舌的 O 型人能够联想到自杀哟。继续来听歌，张惠妹带来的《趁早》。 到后来才发现，爱是一种习惯。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，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。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

夏是梦长，秋是愁短，清冽途上无愿望，薄情于痴谈笑于往，世境冷眼没牵肠，难与疏谈，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不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为你带来动听歌声的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。下一首歌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。飞儿乐团的歌呢都出自他们的笔下，概念性非常的强，理念表达非常的完整，从旋律的市场性、编曲的丰富，直到歌词的内涵，专辑听下来可以说是层次分明，张力十足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飞儿乐团 FIR 你的微笑。 像和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总要学会溺爱，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。 到底要什么姿态才不会显得我在失怀，闪着不来，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，为了你上山下海，为了你掏空口袋，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，懈怠，再没也伪装起来，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。 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，为你学会忍耐，为你坏习惯我都改。女孩，我曾和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责怪你真正要的爱。 现在是16:47。

在意，随便说说